星期二的下午时间来到骚动音乐啦。 有波胜有阿琼陪你到七点，今日六点半劲啦，是啊，都是那个环节啊， 有谁冠名。继续等你们呢冠名赞助你的故事给我们听的。 是啊，不过今个星期有点特别的。 嗯。 是啊，因为我们之前呢曾经开过一条题目啦，就是讲自己在考 A-level 或者考试的时候遇过一些好匪夷所思好诡异的一些经验啦。咁就莫名其妙就非常之受到大家的欢迎。咁呢个好多听众嘅呢个经历呢由于呢个雪花一般飞入我哋 Facebook 或者 IG 嘅 inbox。 係啦。所以我哋今日想试下我哋呢个有谁冠名特别想听你嘅电话 ,187-2388, 就係有冇一啲你回忆当中嗰时候公开试唔一定淨係口试。虽然我哋嗰次讲 都係中文口试。 係呀最多 feedback。咁但係除咗中文口试之外总之你考其他课。 係。 公开试。 嗯。 特别有啲得意嘅经历嘅，你可以又谂起啊，有一只歌好衬翻当时嘅状况，可能嗰只歌陪过你考试啊，去考场前你听嗰只歌嚟振奋人心咁样，唔知啦，嗰类嘅，咁啊可以打电话嚟，咁当然其他你人生嘅故事都欢迎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咁我哋六点半之后咧就会接大家嘅故事出嚟，系啦就系咁啊，咁而家奔神又帮我哋，系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 share 下你嘅故仔啊，谂翻起当年啲得意嘅嘢都可以同我哋讲嘅。 或者你有啲关于大恶霸嘅故事，好想同佢分享一下，你都可以打俾佢同佢倾下偈啊。 系啊系啊，每个星期五啊，通常都大恶霸出题目咁同我哋玩咁啊。 系 系啦，咁啊，而家可以打啊187-2388。今日有另一样嘢好想分享嘅，都系啱啱呢一个嘅 VN 发生。咁琴日就讲咗入戏院 睇戏， 睇戏啦， 系 就粉青上身咁。 系啊，俾小朋友阻鬼住晒。 系啦，今日呢单嘢都系一个粉青上身嘅。话说星期。 六啦，五啊，系啊。 话说上星期五晚，咁夜晚就去咗同朋友庆祝生日，咁啊两三个人，少少地。 唔系我啊吓， 系啦，唔系佢，冇关系嘅佢。 系啊，佢好多朋友天蝎座。 系啊，周摄咯就系、是，同埋个朋友，咁我哋就去咗中上环嗰边就饮嘢。 系。 咁到夜晚，因为我嗰晚仲要翻去剪访问，咁所以到啲酒吧又收两点。 系。 咁我大概点零钟就预先走啦。 系。 咁就 你睇下，忧国胜利咁嘅生理时钟，你身体会健康就有鬼啦。我翻屋企仲要剪访问啊，唔可以咁夜走啊。点半啦、 啊，自己攞嚟啊！有啲 真系冇得救啊！跟住咧， 要放个 break 啊嘛，咁啊收工，咁啊食个饭，饮杯嘢，咁啊再做嘢啊嘛， 得啦，道理喺晒你度啦，得啦。 咁我知道其实车程翻屋企好快嘅啫，十零分钟，咁啊点零钟就两点前翻到去，个 plan 本身系咁嘅。今日离开嘅时候就尝试叫车，咁啊嗰晚唔知点解叫啲车好贵啦，首先 double 价钱。 星期五晚中上环咁。我理解咯，但系我唔接受咯，即系我知道一定系咁嘅情况。 即系会 double 个地区突然之间demand 好高咁。 系啦， 咁跟住亦都用 app call 的士嘅。 系， 咁但系一路都冇人应机。 系， 即系佢 search 附近，你可能你都试过， 系 400个人都冇一个接张单。 哦，系啊，系 得个机制我唔熟悉，系400个人都冇一个接。 即系佢上边已经传送话咩？附已经将你嘅 order 传送至附近600几架的士。 系啦， 咁但系600几架的士大佬都唔理你咯。 点解咧？可能我个地点唔中定系点啦？因为我要过海噶嘛。翻翻去， 但其實我成日覺得過海唔係所謂長期嚟噶嘛，即係大廈，即係嗰個路程會貴多少少，佢哋應該會樂於接噶嘛。 同埋因為我嗰個位有度好就係、是，我住嗰度隔離有一個油站，好多時候係交更前好多的士大哥喺嗰度，咁、 哦、 所以我成日覺得如果我夜翻屋企，佢哋有時可能阿拉士嗰支旗唔接嘅話咧，我有時都鬧到啊，因為嗰位可以入油啊，我成次遇呢樣嘢應該係得嘅，但係嗰一晚約電話400几个人。都冇人接，唔紧要啦。咁我就沿路一路行，咁个电话又衰咯，冇电咯。突然之间，即系我必须要放弃再用电话 call 啦。咁只能够喺街接。咁沿路一路行咧，一啲的士大哥佢即系听到过海就唔去啦。 咁 系啦， 反而系咁啊。 传闻听过系即系揸特别揸去港岛，因为其实港岛有佢舒服嘅一种揸法。即系因为佢有条主要嘅海边干道，咁样就去到 咁细嘅地方啊！港岛嘅交通规则同九龙新界唔同啊！ 唔系因为嗰边舒服啲同埋容易啲啊， 对 佢哋嚟讲，呢个我听 熟啲啦。 我有试过问的士大哥，即系点解有啲佢嘅行家唔过海，咁佢话可能系咁啦。咁人人做法唔同，都唔紧要。咁啊，沿路一路行，我就醒起，咦，其实行下行下，差唔多行到落翻兰桂坊嗰边。咁兰桂坊嗰边系有的士站。都好多的士，因为嗰啲时间大家开始就啦嘛。 系， 咁我落到去个的士站，大排长龙，唔紧要，照排啦。 嗯， 我等咗个几钟先有的士，我上到。你当我一点八左右， 系 去到嗰度，咁我电话冇电，我睇唔到所有嘢啦，排紧队，我冇娱乐，只能够企喺度睇住啲醉咗嘅人啦。 见到睇啊， 有班醉咗嘅喺度， 醉咗众生相。 我上到的士嗰一刻，我望嗰个钟啊，三点钟啊， 哇！ 但系因为我排 行都行翻屋企啦，系嘛？ 唔知过唔过耐啦。 你要游游少少咯。 我三点钟先上到的士，我但我翻到屋企其实三点三嘅啫。 哦，即系由你哦，都系 啊，即系所以我 话好近啫嘛。 所以我话其实我本身个 plan 系 make sense 噶，三个字到车程差唔多啦。 系两点零翻到屋企啦，剪到四点啦咁样。 哇！我嗰日真系有一种好无奈，而我一路企喺的士站前前后后，大家都鼓噪嘅原因系乜嘢？企喺个的士站度等的士，其实好多的士经过， 系 个比例大概十架的士只有一架埋站，仲要唔系全部冚旗嘅， 系 你唔冚旗嗰啲咧，佢都冇埋站嘅，咁唔知点解？ 系啦，唔知佢去边啦， 唔知点解啦。咁然后有一啲冚旗嘅的士咧，就可能有人 call 咗嘅， 系 有一啲其实系冇人 call， 但系佢停咗的士站。出一条嘅行车线停咗喺度，然后 佢咪俾人 call 咗等 呢个唔系啊，头先讲咪有一堆有人 call 咗嘅，呢一批唔系嘅噃，系条队嘅人见到架的士喺度摆咗咁耐，啲人开始行出去问佢去唔去边，去唔去边，去唔去边，佢好似拣紧客咁啊！我嘅观察系，我唔知系咪真系 呢啲就令我猛整嘅， 系啦，好猛整嘅， 明啊？ 仲要等咗个几钟成条队，咁后屘慢慢啲人开始就离开条队啦，选择去第二个地方搵车啦，因为冇车埋站，我谂都未试过咁。然后我都嬲嘅嗰一刻真系，即系点解咧？ 哇！我想话咧，如果佢即系排喺嗰个条队入边咧，本来饮醉咗噶嘛，嗰个几钟都清醒翻啦，应该呕嗰啲呕晒清醒翻，可以翻屋企啦。 我真系唔知道啊！即系究竟系有阵时，即系自己朋友都会讲笑啊，究竟佢等紧咩？系咪等一个机场嘅客，所以嗰支旗先至接得底咧？咁样定点？系啦，真系唔知道啊！但系嬲咯。 其实我喺度谂紧做嗰行嘅行内人， 可 能都未必明 白， 但佢哋其实可能都未必明白，即系 A 车都未必明白 B 车嗰个司机 plan 系点噶。 因为唔系净系中环兰桂坊噶，其实尖沙咀咧落雪佛台个位，你去到散场时间又系好多的士，但系你唔知佢等紧啲乜嘢噶。 系 啊，我真系好想知嘅有阵时。 同埋我想话咧，我同我 friend 都试过喺尖沙咀走，佢过海，我翻新界。其实我以为我哋两个都系好容易接，因为我翻马鞍山啦。佢就翻北角啦，咁样，跟住我以为我哋两个，即系佢你唔想过海，咁你咪车我咯。 嗯， 我又唔车，你又海又唔过。 咁你想去边啊？ 不如你话我知啊！你想去边？我俾你车我去边啊！ 明明讲到我以为系去所有目的地咁吓，见到个牌，我以为大家都系咁谂，点知原来唔系。我真系唔知道，但我觉得呢个 topic 听紧嘅朋友，如果你即系乘客嘅角度，应该实遇过，可能亦都好有感受。 系 咁，当然我系一个大爱嘅主持，一个大爱嘅节目，即系唔系想 我哋 一个 正能量噶， 系啊，唔系想形成一个对立面，只不过系不得而知，即系背后嘅原因啫。 唔系因为我哋见识浅薄，我哋想请教，想求 教啫。都真系，如果的士大哥你知道，即系听紧嘅话咧，可唔可以解答到，即系点解特别系一啲星期五六日咧，嗰啲旺区会有啲咁嘅状况出现？嗰、那个心态究竟系咩？我真系好想知道。你可以 message 啊 ，inbox 我哋话俾我哋听，系啊， 话俾我哋听，你哋谂住去边啦，同埋你哋想车边个啊？ 嗯， 我哋下次尽量扮演嗰啲角色， 会唔会有一啲故中嘅原因？其实我哋作为乘客系唔知道嘅咧，所以今日拣呢只歌。是从司机大哥的角度出发，当大家成日话他们什么拣客啊的时候，可能他们有一些很难以启齿的原因在背后。心里面想，你们不要再话我了，我都有苦衷的。 我曾经微微也要做唯一判官，不需解释都总可为论连篇，多要面无视我想保我，情愿继续惹祸。如画错去伪放，让众人看清楚。无谓字句，闲话是个面具。期待派水，完全活力错。还风烟满海。 着同一角色，假装不听不懂，再闭目难一可痛惜，还未了这玩事，你怎么不知晓？ 有一位的士大哥又提供下以他了解行内其中一啲嘅解释，佢话可能有一啲系唔识路啦，咁有一啲地方地区可能因为冇回头客啊， 即系佢会塞车出翻嚟， 系啦，咁所以就想避免或者塞车唔想做，可能都会有机会嘅，因为佢话通常的士大哥都会有自己做嘢嘅区域，即系譬如呢位听众佢有自己熟悉嘅区域嘅话，就会好少喺其他区域嗰度接客咯，佢咁讲。 我有一个疑问啫，系咪真系够食噶？你个区域，即系 我唔知。 假设我净系喺将军澳度行嚟行去，系咪真系够食咧？ 或者可能好难确保上车个客系喺翻同区落车咯。即系譬如你熟嘅系东九龙，但系你个客可能系去西九龙咁样，咁点算咧？咁有呢啲状况，唔知啊，有趣了解一下咯。 始终因为我哋唔系嗰个行业，唔系好了解啦。咁但系其实我对司机大佬非常之尊重嘅，因为佢哋掌握住我好多秘密啦。我必须要讲，即系诚意嘅道歉。头先咧，所有对呢个的士大佬嘅不满，都系嚟自波城一个人嘅，唔关我事。 我真系咁讲， 因为我真系试过无数次咧，我系试过上呢架的士之后咧，系唔知点解，我真系觉得好似成个空间得我自己一个。我可能会打电话同 friend 讲一啲倾偈啊，讲是非啊，诸如此类，系完全无视咗我前面坐住一个陌生人嘅。 嗯， 同埋嗰个男人系有正常听力噶，因为我讲嘢好大声咁可以咁样啦。 当佢唔存在，无人驾驶车啊！你估？ 我人生咧试过有一次，嗰次我真系惊到咧，我嗰晚都发噩梦，系关于呢件事噶。 嗯， 咁嗰阵时诶，苏动音乐仲系做紧夜晚八至十嘅时候嘛。咁我同 Eric 做完节目之后咧，其实未必会咁准时走路嘅，可能食埋饭啊，咪咪摸摸啊咁啊。咁喺公司咧，可能十二点几先走。 系。 咁我就好记得我哋嗰晚都系夜深啊，十二点几上咗架的士，喺公司上咗架的士。咁然之后我哋成程咧，哇，十二点几做咗一日，非常之攰。 系，搵啲嘢讲下啦。 黑掹掹嘅时候，系好尽情咁，即系同埋我哋两个都自诩系呢个黑心传媒啦，好尽情、好真实咁表达我哋自己对于好多同事嘅真实嘅睇法。同埋你明明嗰种豁达同埋嗰种潇洒系全名啦。完整嘅事情发生嘅经历啦， 表露无遗， 表露无遗，同埋加上非常之深刻嘅个人嘅意见嘅评述啦，即系当然纯粹个人意见，同埋大量出唔到街嘅对白啦，咁样，哇，真系好爽！但系我都必须承认，即系当你咧将呢啲负能量有一个好了解你嘅对象倾吐出嚟之后咧，你觉得成个人都好轻松，你觉得哎呀，今晚可以瞓翻个好觉，我哋听日又充满精神咁翻工啦，好耶咁样。但系我哋完全唔记得咗，其实我搭嗰架的士前面有个男人啦，佢其实听到晒啦， 佢有机会听电台啦，可能知道你讲嗰个系边个啦。 系啦，但系我哋嗰时都完全冇摆呢件事上心啊，知唔知？直到落车时候。咁我就唔该晒，拜拜咁样。咁正当 Eric 谂住闩埋道门嗰瞬间，我见到嗰个司机系鼓起佢毕生嘅勇气，佢大大力吸咗啖气。Eric 啊，我听咗，佢系直接可以叫 Eric 啊，我听咗你做 Gimme Five 好多年啦，我真系好中意你做嘅节目啊，咁样。 佢好 friend 啊，佢唔系问你系咪 Eric， 而直接叫， 系即系佢大啖啖吸咗一啖气就

呼应佢经历创伤之后能够松容自若，成为自己及别人嘅一道光。作曲监制杨彤 Serini， 填词 Serini， 编曲杨彤。上榜暂时四个星期回落咗三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Serini 旋转 with m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不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 live for。生活有我，生活有我，生活有我。 阿琼，我咁有心同你庆祝生日，感觉点啊？开心唔开心啊？ 哇，好开心啊！开心到我咧原地旋转到识飞。冇错啦，就系、是、呢一首歌啦。咁你 Serini 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称《旋转 with me》。 太梦幻的感觉，那种很梦幻很开心的旋转起舞的状态。 Serini 旋转 with me。 之后我哋继续转啦，转到分唔清呢个世界嘅真同埋假。 转到分唔清到底系发紧梦啊，定系眼前嘅系现实呢？ 闭上眼，你看到吗？发梦结局永是得一个，在最美也是醒来这结果。碰到怪兽攻击我，在某夜某地拼命的不寒，令每晚也滴血，不知如何。会成像同行同可，也会有痛楚，都有坎坷。做梦的一个，就在漆黑上课。做梦当中一刹那，是我吗？做梦不止。不止我，在每晚也未失眠，不再多。闭上两眼的经过，畅看尽壮丽宇宙的银河，在这最美世界找到你我。各有各山坡，同爬辅助。 刚才听到有谭杏啦最新排台作品，嗰个名称叫做陀螺，讲紧系要面对梦醒同埋现实。 慢慢落到天边是故居， 而对着遍地尘埃，好好的寄居， 要用记忆建筑一间屋。爱到这里是废墟， 并没办法抛开后悔与唏嘘， 而不顾一切 众盛开笑一路行， 在我心 当一滴血。 有时面对现实会宁愿回去发梦，但有时面对故事的结局又宁愿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简妮、麦浚龙和谢安琪合唱作品，歌曲名称《尽处》。 今日我哋有嘉宾上嚟，你谂住赠咩字俾佢咧？ 听清楚啦， 卢汉庆，一停，谂一谂。 哇，好犀利啊！大开眼界。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由 Anson Low 卢汉 庆 ，Hello， 咁多位大家好。 我哋今次呢一句啊，有一种好似莫生气嘅嗰种感觉，即系好似叫你停一停，谂一谂喺你冲动嘅时候，见到呢一句嘢咧，就可以咁样停一停啦。咁样 都听完之后，唔知俾咩反应好嘅， 系好合理嘅， 好真实啊！呢个反应真系，同埋我啲后悔噶，因为其实好多 Mirror 嘅同学啦，我哋都系第一次见啦，就要送呢啲咁嘅嘢俾佢哋咧。我完全感受到他们的尴尬和疑问，就是这两位主持到底搞哪科的。我们是搞这科的。是啊，我们除了有那句东西送给你之外，我们请是有真的一个卷轴啊。上面有这个美丽的文字在上面的，就真的有这个卢汉庆一停想一想。 哇，好有心啊！你真系写， 多谢晒， 好劲 系咪啊？ 系啊，我觉得净系声唔够诚意啊，我哋要送埋写埋先至得啊！呢一个 哇，呢手字好劲喎，仲要 系，但系你唔可以忽视佢，仲有两个好靓嘅人喺上面。 佢每次咧 完全冇睇过嘅， 佢每次都要逼人睇嗰个公仔咁样样。 字唔系重点，重点系有两个好靓嘅主持喺上面。 系啱嘅，啱嘅，啲字都唔系重点。 系多谢晒， 多谢你俾面啦。系啦，但系咧真系喺Anson Low身上面咧，你曾经有冇？即是一些时刻你是属于冲动 的有啊，我觉得我人生里面最冲动呢，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在 year 3就 drop out 了，就读了。 好冲动啊，真的。 超级冲动。当时我妈和我爸是有半年跟我讲嘢咁样。 就是因为呢个决定。 是啊，因为我太冲动的决定，他们太嬲了。咁嗰时点解呢？因为我在读 year 1的时候，我就入了 dance， 咁就开始跳舞，先开始学跳舞啦。咁嗰时就好喜欢跳舞，我日日都要跳舞。咁我就跳到去真的 year 3呢，我已经是完全整个生命都跳舞了。每一日就是起身，我就想啊 ,ok 啦，起身吃东西，跟住之后就约人出来练舞啦，咁样。咁所以就我在 year 3，我觉得我要用跳舞来做我的职业啦。我觉得我想奉献俾跳舞呢样嘢，咁所以我就喺 Year Three 第一次嘅考试度咧，我就同我妈咪讲话，我唔想读啦，我想跳舞咁样。 咁佢反应系 完全呆咗，跟住答唔到我，冇俾回应我。咁之后佢就你认真噶？我话系啊，我谂住唔去考试啦。咁样，咁跟住佢就变完咗啦， 有冇好惊？阿妈系咪好少咁嘅语气对你的？ 好少，因为我由细到大，我觉得我同屋企人关系好好嘅，同埋大家沟通好良好嘅，即系一定唔会就咁就完嗰啲。 我宁愿佢闹我， 系 啊，宁愿佢有反应。 咁跟住就嗰半年，我屋企人都冇同我讲嘢啦。但系我嗰阵时我就同自己讲话，我一定要喺跳舞上面做到一啲成绩，或者我要俾你睇到我系养得起自己兼养得起你哋，即系唔好话我全数养得起，但我一定要。要俾到家用，就算一开始可能，我记得我啱啱开始教跳舞嘅时候，我一个月净系赚紧1400蚊嘅啫。 系啦，咁其实根本系 养自己都有困难， 养自己都有困难。咁但系我记得第一个月我系冇俾家用嘅，因为我真系俾唔到咁样。咁但系仲要每一日咧，我要计住我三餐点样食，要点样分配啦。咁嗰时通常都系食麦当劳，系啦。咁跟住都挨咗我谂头三个月最辛苦啦。咁我又要去头三个月，我仲有去其他餐厅度打工啦。咁就做下兼职去搵咁啊。咁去到真系第六个月开始就有啲起色啦，开始就收入稳定咗，系啦，咁我就开始可以俾到家用啦。虽然嗰阵时个俾到家用唔多啦，咁但系我觉得系即系我觉得系一个责任嚟嘅。我记得我第一次俾家用嘅时候咧，我妈咪终于肯同我讲嘢，但系同我讲第一句嘢咧就系话你唔使俾啦。咁跟住我就，但系我最后尾点样都塞俾佢啦，因为我觉得我有能力嘅时候，我就系要俾，就算嗰度系好少钱，但系我觉得系一个诚意嚟嘅，即系话俾佢听，同埋我好想俾我屋企人知道，我照顾到自己，你唔使担心我啦。即系我觉得呢一个行为系俾佢哋知道呢个 message 咁样。 系咁，因为我哋嗰句嘢叫即系食咗你个名啦，叫停一停，谂一谂啦。你喺去做呢一个决定，同埋即系同屋企人讲之前，有冇其实酝酿咗一段时间，即系都纠结，即系唉讲唔讲好咧？点样讲咧？或者有啊？不如真系都系唔好讲啦，或者都系。毕埋业先算啦， 一年啫嘛，读埋啦。 系啦，系啊，我踏入 Year Three 嘅时候，我就有呢个决定嘅，系啦。咁我谂咗好耐，我亦都同我身边所有朋友讲过呢个决定。咁佢哋其实全部都系反对我嘅，系啦，所有朋友都系话你争个一年，你读埋佢做咩啫？咁样。咁但系我喺我嗰阵时嘅角度，我觉得我嗰一年咧，我唔喺跳舞度起步咧，我就比其他跳舞嘅人就迟咗一年啦。我觉得，而我嗰阵时系好中意呢样嘢，所以我好想即刻要开始咁样。咁咯，咁所以我都算系有停一停谂一谂嘅，咁都谂咗两三个月到嘅。咁 哇！ 但系个坚定嘅勇气系冇得输噶，因为我系嗰啲只要我身边有朋友同我讲，你唔好啦，我就会 减肥啦咁样。 系我就谂，冇啦， 你真系冇啦， 系冇啦。 我哋想打边度啊？咁 系讲咩啊？讲呢啲真系。 但系即系学跳舞啊，一路喺大学嗰度做 dancer 嘅呢一个过程当中。有冇一啲可能師兄師姐嘅説話 inspire 到你，或者你睇到有一啲好出色嘅一啲跳舞者，令到你決心覺得我真係要去到唔讀落去，我都要做即係 dancer。 咁當然我見到我嘅跳舞老師，見到佢哋跳得咁好，我一定好仰慕佢哋，好想跳到佢哋咁樣啦。咁但係真正啟發到我覺得我都好似有能力做呢行喎，就係喺 Year Two 嘅時候，有一個跳舞師同我講。我覺得如果你將來我都 foresee 到你會係似一個跳舞老師出嚟教，我覺得你應該都會噶啦。就咁咧，咁佢又冇繼續講落去噶啦。咁但係呢一句説話就好影響到我，就好似俾咗我一個好大信心，覺得啊，以後可以做到喎，可能。 係啊，可以同你爭飯食啊，幾好啊！ 老師，你唔驚咩？第時咁樣。 想可解放，一束光心机都失踪，曾经的画面涌得失控。We were meant to be, it's all I ever see。每种心事旧事，谁来凭艺救治？当年痛一痛然，见到笑都不倦，我想永不终结。今年考一考验，即使好好考验，你说再不可以。You walk out the door and turn your back on me。就拒绝走开一句隐别呼之，谁当天在一起，谁今天来相比，但始终未心死。望住大家光线流，再想翻的可更愁。诉说放弃过去太易，你说爱已困倦，跳转过去世俗，对对错错 ，I just let you go。Yeah, baby, tell me something, tell me what you wanna hear. I'll be saying, don't you blow out, 过去每秒的控诉 ，Gotta let me try, gotta work this time。谁当天在一起，谁今天来相比，但始终未心死。 我不舍。望住大家光线流，早上翻的可更愁，每晚都可挽留，滴滴泪都不够，你共我大概太易太易吹熄，壮烈爱护过，快乐这样吹熄。Oh baby tell me tell me what can I do, I never know. Baby tell me tell me what can I do. 之前派台作品嗰个名称叫做 Burn， 业主冇积极处理。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现时全球有5500万人确诊新型肺炎，超过132万人死亡。美国仍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超过1120万人确诊，24万多人死亡。过去一个星期新增超过100万宗确诊个案。德国累计超过80万人确诊，12000人死亡。总理默克尔话：疫情仍然严峻，建议实施更加严格的封闭措施。日本提升宅访市的警戒级别，南韩首尔收紧首都圈的限制措施。另外，世卫证实，自疫情爆发以嚟，世卫总部有65名员工确诊，并正系调查可能出现的小型群组感染。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情况啦。咁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慢线内湾仔之路就龙尾喺隧道出口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近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虎山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将军澳体育馆嘅。港岛路面呢，不过这个糖水道呢之前因为工程的关系啦，咁近住英皇道嗰段呢就比较塞车嘅，而家好多冇咁挤塞。咁但英皇道西行去湾仔方向近住糖水道一带仲係多车嘅，龙尾喺电照街附近。东区走廊去中环维园落桥位至到油街往啊。湾仔嘅皇后大道东东行线近住黄泥涌道嗰段咧就多车嘅，龙尾去到坚尼地道，而沿住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嗰段都系多车啊。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兆辉台段多车。九龙嘅路面，清水湾道下行，咁啊近住呢个牛池湾段就多车啦，咁啊龙尾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附近。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现时都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繁忙，咁啊东行去油塘嗰边嘅龙尾就去到钻石山，西行去龙翔道嘅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咁啊太子道西部分路段因为路陷嘅关系啊，现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慢线封咗路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新界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市中心段咧就比较多车。而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至到美林村段，现时交通都系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西东边街桥底去西环，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青屿干线收费站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号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甜甜，有冇听过香港电台第二台朝早十点到一点全新组合风骚快活人啊？ 豪叔叔梗有啦，我仲知佢哋嘅风骚生活小确幸需要听众透过 Facebook Live 踊跃参与。 叻啊！但你听真下，佢哋嘅全新环节组合啦，包括有瞬间看 channel， 又有风骚稳就业计划，推出咁多唔同嘅环节内容，都系想吸引你哋收听啫。因为你哋收听一次 就可以救到三个人。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三个风骚快活人。 油麻地广东道唐楼发生致命火警，多名在港少数族裔市民伤亡。 以下是尼泊尔裔香港人 Dave 的心声。 Unfortunately, our community lost our innocent peace-loving Nepal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Hopefully,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comes together to assist those fire victims, families and children. 香港电台 不同社群同心慰问，与你同行。 We care about you. Namaste, we care about you.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不理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时间嚟到黄昏嘅6:11，今日我哋嘉宾系有 Anselo 卢汉廷嘅。 咁 Anselo 咧仲会介绍佢今日带嚟呢首新歌《角落生物》。 咁啊喺你介绍之前，我同阿琼咧都系会例牌会每人估一样，即系呢一首歌我哋觉得嘅特别嘅地方等等，睇下同你心目中所谂嘅又一唔一样啦，估得中唔中啦咁样。 好啊， 好啦，咁我估先啦，我自动请缨今次。咁咧，因为嗱，头先一路听你讲你去学跳舞啊，等等，同埋今年个人嘅派台作品上两只咧，都系一个快歌嚟嘅。咁啊，今次嚟到角落生物咧，嚟到一首抒情少少嘅慢啲噶啦。我就想估嗰样嘢，就系喺嗰个唱嘅，特别系 vocal 上面咧，其实花咗好多心机啊、时间啊，因为要去 tune 嗰个声落出嚟，会可能同之前快歌唔同，因为嗰啲力度落嘅位唔同噶啦嘛。我觉得呢样嘢其实你都可能同监制啊，或者即使自己都好啦，花咗好多嘅时间去练嘅，呢个就是我想估嘅。 嗯， 系啦，跟住到 我估啦，我应该一次过开估 系啦， 系啦。其实我估呢个都可能同 vocal 系有啲关系嘅咁样啦，因为我知呢首歌其实系台湾录噶嘛，同埋花姐就冇跟埋去噶嘛，系啦。咁我觉得咧。我唔知呢个可能有少少好似我哋去旅行咧，我哋系比较大胆喺人哋地方做一啲平时我哋喺香港唔敢做嘅嘢噶，再加埋嗰个花姐唔喺身边，更加有啲放飞自我。于是乎，我觉得其实今次咧，无论系即系录嘅时候咧，虽然头先阿波都有讲到系一个新嘅挑战嚟嘅，但系咧嗰个过程咧，又舒服啲嗰个，同埋咧又好似可以比较淋漓尽致去表达到嗰个情感多啲。我见到啊 YouTube 好多人都话好明显听到嗰个进步啊，嗰个改善上边，系啦， 系啦，所以我哋两个都系估，即系特别系喺嗰个录音上面 ，vocal 上面嘅，系啦，交俾你嚟揭晓啦， 都啱嘅，都啱嘅，因为其实喺 vocal 嗰方面咧，我好认同你嘅阿琪，因为咧花姐唔喺度咧，的确个压力系细咗100倍。 花姐你听唔听到啊？ 因为平时喺香港录音咧，通常其实唔止我，其实其他成员就算 solo 都好啦，佢嚟到嘅佢都一定会嚟陪我哋录音嘅。咁 好多時咧，我自己啦，我唱嘅時候，譬如 burn out， 我唱嘅時候，可能我有啲係特登攣幾下聲咁樣啦。咁、我喺隔住個玻璃就會聽，就會見到花姐突然間玩下手機，突然間抬頭，跟住皺眉。跟住我嗰下心裡面 view 就係、是、我知道啦，即係正常唱歌算啦，唔好搞咁多嘢咁樣。係啦，即係我。是有少少壓力，令到我唔敢試多啲我未試過嘅嘢，喺當刻啦，當刻啦，短暫嘅。咁所以喺台灣咧，係尤其是呢一隻歌《角落生物》係好需要情感嘅表達啦。咁其實我情感表達，如果我一開始唔做誇張啲，唔放啲，咁就更加乜都冇嘛。咁所以都真係冇咁大壓力，係令到我可以更加夠膽去唱。 咁平時譬如花姐喺現場錄音，佢除咗頭先講嗰啲表情動作之外，佢會唔會有時都會即係開口同你講啲咩？ 佢唔會講話教我點唱歌嘅，佢就係講話好難聽同埋啊 OK 啊咁樣咯，係啊，即係唔 好聽啦。 佢一定唔會講好聽嘅啦，頂多話可以嘅。咁如果難聽咗就哇搞唔掂喎，你呢隻歌我唔出得喎咁樣，係啊，咁真係好直接。但我自己我係中意我同花姐嗰種坦白相處嘅，因為點都一定。即係尤其是錄音咧，你好需要一個好坦白嘅人同你講好聽定唔好聽。如果佢為咗你開心而同你講啊都 OK 嘅，咁出到街原來真係唔好聽，你自己都後悔都俾人笑啦。即係我覺得其實花姐做呢個把關係啱嘅。 咁今次花姐聽到呢一隻歌嘅 vocal， 佢唔喺身邊啦，佢聽到嘅時候佢有咩感覺？ 佢本身好擔心嘅。我未錄歌之前，佢同我講話：你真係要唱呢首歌咁樣。咁我就話你信我啦，真係得嘅咁樣。佢就話。你錄一次嚟聽下先咁樣，咁佢一開始都係擔憂嘅，真係。 佢有冇表達佢嘅擔憂係源自於？ 佢嘅擔憂係因為覺得我唔係唱開慢歌啦，咁其實我對慢歌嗰個情感表達冇乜經驗咧，咁佢好驚我會一係就完全冇感情，一係就好作狀唔自然，係啦，咁所以。佢盡量都好想避免我唔好有咁嘅表現咯，咁跟住我就，但我都好堅持嘅，同埋我同 Edward 個想法都一致嘅，咁佢都，我哋都覺得第三隻歌，我哋唔好再出跳唱歌啦，因為跳唱，我諗如果識 Anson Low 嘅人都應該知道我鍾意，亦都可能我嘅強項喺跳唱啦，咁所以其實我想第三隻歌，我想帶個 message 俾人睇，就係、是、除咗跳唱之外，其實我本身就咁對唱歌呢個 department， 我自己都係好鍾意，亦都係好高要求嘅咁樣。 咁事前要去嘅準備，頭先講，譬如有同 Average 溝通啦，你覺得即係呢一隻歌最需要去留意嘅嗰一樣嘢，係咪就真係正正就係嗰個 vocal 上面嘅嘢咧？ vocal 技巧上一定係啦，呢個好基本嘅 Average 都話。咁但係我諗最緊要係個情感咯，係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就算唱歌啱音，其實。可能對歌手呢個 title 嚟講，其實係好基本啱曬啦，係啦。咁但係我諗係個情感表達，每個人都唔同。我自己個錄音方法係我要個腦海裡面諗一啲好誇張嘅嘢，係啦。可能花姐成日話我係一個冷血動物啦，佢咁講啦，我唔知我係唔 agree 啦。咁但係係啦，但係咧，我覺得一個誇張嘅一個畫面，咁先令我 project 到出嚟。咁所以我通常我都係諗。我睇過嘅戲啊、劇集一啲好唔開心分開嘅場面咁樣嗰啲位咯，係。 咁呢首歌係諗緊邊個畫面啊？ 諗緊邊個？ 或者有冇邊套劇啊？或者記唔記得 咧 嗰陣時？ 因為咧咁啱咧，好搞笑！咁啱咧，我錄音嘅前一日咧，我就係其中一個 session 啦。前一日我就係同 Stanley 同姜圖咧喺台灣度睇戲，咁就睇《刻在心底的名字》咁樣，係啦。咁但係嗰套戲我哋三個都冇喊到嘅，但係只不過。因为咧，我哋睇起前面嗰个一男一女咧，个女仔喊得好劲，即系我令咁我纯粹系代入嗰个女仔嘅心情，觉得真系好惨嘅两个，明明一想一齐，但系又你哋最终选择唔都系分开啦，为咗生活咁样，即系嗰种惨。咁我纯粹有一个 session 就用呢一个感情嚟试下咁样咯。 咁今次即系头先讲喺即系录音方面啊，或者同阿监制 Avery 之间咁样啦。咁譬如今次幕后嘅班底方面，系咪即系开会？嘅时候，大家都会去倾，即系今次呢一首选择一首抒情一啲嘅歌嘅时候，那个 topic 上面啊，题材上面，即系譬如有林忆莲啊等等啊，嗰啲系咪都有机会可以同佢倾到，定系点咧？ 有嘅，有嘅。其实一开始呢一首《角落生物》呢个主题系我自己谂咗先嘅，即系我想个整体意思，我想要啲咩咧咁样。咁同埋我就。suggest 啊，不如可唔可以揾 Riley 前輩去幫手咧？咁樣咁 work 啦，咁跟住就直接我就同 Riley 去直接傾啦。咁佢好彩都好 agree， 咁就好順利。因為其實呢只歌都 都幾慢嘅，係啦，都幾趕時間，要短期內做好，咁所以都幾順利嘅今次都。咁但係咧，我打粗粗咧，其實我自己咧係作咗一個 version 嘅詞嘅，係啦。咁但係當然我自己係好唔滿意啦，但我純粹我想自己作，因為我作完之後我可以清楚去表达到我想要啲咩，但只不过可能我文笔一定冇 Riley 咁好，咁但係可以俾佢即係参照下我内心里面係想呢首歌点样，咁睇下用唔用得到咁样囉。 我想问呢首歌呢首词嘅主题个灵感系嚟自？ 灵感系嚟自其实好突发奇想嘅，都係我听 demo 嘅时候我就觉得系一个忘记唔到前度嘅一个人唱緊嘅首歌。 你要 recover 难唔难咧？喺你个人身上，即系当分咗手之后，因为有啲人可以一个礼拜，有啲 我唔知咁样叫难，即系我要半年噶， 哦， 系啊， 唔算短咯， 唔算短啦，都 系啊， 系啊，我啲一日嘅啫， 咁快， 因为我飞人啊嘛， 人马座同埋 你，我巨蟹啊，巨蟹 啊，巨蟹真系冇办法啦，即系乱界嘅嗰种状态。 咁你曾经，譬如因为啱啱讲要需要半年嘅时间去做一个 recover 啦， 系， 咁嗰半年嘅你回忆当中啦，其实嗰个你会系点样？系咪会都会睇下佢嘅近况啊，或者点样样？定系用一啲嘅方法？哦，做多啲运动，约多啲 friend， 尽快忘记佢。你系属于边一种咧？ 我自己咧，嗰半年咧头三个月系好唔开心嘅，但我个人系咁嘅，即系就算我 go through 緊一啲幾唔開心嘅嘢呢，我喺平日生活上我係唔會表露出嚟嘅，亦都我人認為啦， 係 影響唔到我工作表現嘅，或者影響唔到我學業嘅嗰陣時度。咁但係每次一翻到屋企，或者每次喺嗰一日裏面係自己一個嘅 moment 呢，我就會好唔開心咯。咁但係我嘅唔開心都係內心裏面好辛苦咁樣。咁但係要做嘅嘢我都一定會做嘅，我又唔會病埋自己完全咩都唔做咁樣咯。咁但係頭三個月就會 keep 住去睇佢嘅 social media 啦。keep 住翻相簿去睇大家合照啦，一定会睇大家以前嘅对话记录啦，听翻大家嘅录音啦，一定会咁样嘅。咁但系头三个月过咗之后，第四五六个月咧就纯粹系放唔低，但系就我谂我自己就走出咗个伤痛噶啦，但只不过未忘记到咁解啫。咁 会头三个月嘅挂住系去到会揾翻佢想即系哭翻啊？ 我自己是的， 你会 的、哦、即我自己会，但我会顶，即我会尽顶咯。如果冇唔使揾都 keep 住唔揾，但系通常我隔一个月就即可能分咗手之后、一个月后就我点都会 send 一个 message 嘅，即可能会话、你近排点啊？希望你过得好啦，系啦、即我都唔 expect 佢会复我噶啦，但纯粹我想俾佢知我都仲好关心你噶，我都仲想你好嘅咁样。 好巨蟹啊！ 有冇成功试过箍到啊？ 冇， 主要系对象嘅问题咯。我如果对方都系巨蟹，会好啲嘅。 但你啱啱讲个 stage 诶，前三后三个月咁样嗰种，都 前三后三，通常前几后几都系讲怀孕咯。前三后三， 或者头七同尾七咁啊？即系呢个前三后三嘅阶段都。即系我而家再即系谂翻嗰个歌词各样，都有啲词，即系你开始失缩自己喺一个地方，喺度怀念紧。 但其实呢个歌词系好似我个阶段嘅，就系、其实呢首歌《个生物》咧头半段咧就系一个好孤独啦，同埋好颓废、放弃自己嘅感觉。咁所以我喺把声上面我都系比较低沉啊，即系喺 verse 度都比较低沉，唔系好 care 咁嘅感觉嚟嘅。咁但系去到 bridge 甚至最后尾嘅部分系好激动嘅，因为其实我激动咧，我系谂紧，我系觉得对。自己觉得好唔甘心，即系点解你要为咗一段感情嘥咁多时间去唔开心？即系折磨自己咧，但明知系冇好结果噶嘛，咁点解仲要咁做咧？即系对自己嗰种失望系令到我好激动咁唱埋最后尾嗰段咁样咯。系， 同埋我觉得可能编曲上面亦都有一个帮助啦，我唔知会唔会，因为即系譬如编曲阿 Y 少同 Evan Chan 去做，咁除咗用一啲好比较轻身啲嘅 beat 之外，即系一路听紧有一种嗰啲弦乐，即系小提琴嗰啲，有一种就 系 嗰种哀伤喺里边，呢种乐器 系今次其实编曲上咧系。我同 Eric 都有個共識嘅，就係我哋想有少少唔開心之餘咧，但又唔好太過，真係太自閉又唔想，即係我都想喺慢歌呢個 topic 度咧，都加翻少少 Anson Low 元素落去，因為 Anson Low 其實嘅元素都係有啲 嘢嘅嘢嘅，必去去緊件事。咁所以其實如果聽呢首歌，都會 feel 到其實個底必嗰度咧都加咗一啲，其實俾人一種都輕鬆嘅。雖然咁樣講好似好矛盾咧，明明個 topic 係好唔開心啦，咁但係其實最後尾都係輕鬆，同埋去到最後尾個歐草嗰段音樂咧，其實我自己係覺得好似一個好有盼望嘅完結嚟嘅，即係一個我自己嘅畫面係日出咯。 哦， 即系 round 咁就完咗。即系我想人哋就算好唔开心听呢只歌咧，听完呢只歌之后咧，虽然 relate 到，但系佢最后尾都系会觉得啊，我顶得顺嘅，我要加油呢种感觉咯，系啊，我要努力，系啊。 我又觉得唔矛盾嘅，因为的而且确即系人类啲动物喺情感上面复杂，即系你又好想走出去，但你走唔出，就可能就你轻快嘅 beat 同埋嗰啲哀怨嘅弦乐之间， 系啊系。同埋其实听歌都系想寻求一个。即系治疗，即系除咗你 relate 到呢首歌之外，其实你都系想听完之后，你都可以谂到一啲新嘅方法去走出去啊嘛。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首歌都做到呢个作用嘅。 系，咁另外咧喺网上面都睇到啦。咁我见到有一啲 unofficial 嘅 MV， 系 有一啲应该系 fans 帮你整咁样。 哦，系 fan 嚟 嘅。系啊，嗰个我觉得都几犀利，因为初头睇咗。即係少少之後，我諗真係 unofficial 嘅咩？因為佢將一啲可能嚟之前係一啲 MV 啊，或者係片段剪輯埋一齊咁樣做嗰、那個，我又覺得嗰個都幾有趣，因為佢生咗個故仔出嚟咁樣。 其實大家即係啲 fans 嘅剪片能力係 好高 嘅，即係直接可以請佢哋做啊。因為真係人才真係好輩出嘅，即係可能剪片啦，或者佢哋整 banner 就整得好靚啦，佢哋自己整公仔啦、設計衫啦，好多人畫畫好叻啦，所以。系人才輩出咯，就是、可以做一對 team 噶啦。 O K， 唔系啊，系佢哋已經可以自己開一間公司啦。 好多成日公司 ，Anton 你想去邊度錄？我喺嗰邊有 studio， 你過嚟啦， 好方便。 咁、 okay. 上年啊，喺上年年尾咧，我有許下一個承諾嘅，就係、是、我喺2020年，我如果有能力之下，我都好想出一首慢歌俾大家聽。咁、我有咁講過。咁當然係咪可行嘅話，其實都冇人知嘅。咁但係嗰時我真係好想做到一樣嘢，係因為同埋我好多 fans 都好中意聽慢歌，其實佢哋咁，所以我做到呢樣嘢，佢哋固然之開心啦。咁同埋我收到佢哋好多 feedback， 都覺得我唱歌係唔同咗好多嘅，即係以我唱慢歌去 judge 嘅話，咁所以佢哋睇到我進步，我自己都。就已經覺得開心了其實係， 好有口齒啊，講到做到， 係啊，唔容易噶。你睇而家差唔多到年尾，你記唔記得自己即係年頭定嗰啲目標？ 記得㗎， 係啊。 尤其是今年仲疫情咧，好多嘢都 delay 咗，但係都追到個期好難。 係啦、啊，咁大家可以即係。欣賞呢一首即係 Anson Lau 一個新嘅嘗試，同埋聽到後面成個創作過程啊，點樣自己去 tune 啊，咁樣即係講得出、做得到嘅 Anson Lau。 係啊，希望盡快可以喺舞台上再見 fans 啊！ 好啊， 係啊， 好啊， 使唔使定醫生嘅目標俾下年啊？ 冇 唔好立亂嚟，唔好立亂 嚟， 因為我講都做到嘅， 信息萬變。 唔係我諗清楚先啦。今日最多謝 Anson Lau，thank you，thank you。 只怕见光，短信害怕复，负能量症状，逃避爱情，躲于这角落，十倍力淡忘，电话怕再讲，每一天失缩这个房，装满旧记忆，别人别探望，还是有时想起你那么，越要善忘。越刻骨铭心，拉扯对抗，如何能重新相识？爱你才是爱，如何能重新分析？像坏掉脑袋，如何能重新呼吸？如何能重新恋爱？你永远颤抖情绪，幻象未放开，如何能重新沟通？ 我跟他欣赏过对方，怎努力了解，亦存在隔膜。提及某人比起你快乐，但我未能认真亲对方，不敢鲁莽。如何能重新相识？爱你才是爱。如何能重新分析？像坏掉脑袋。如何能重新？就未揭开，悲观放弃讲未来，我永远就像未说这场恋爱。为何明明很喜欢，我也难被爱，旧爱人在脑海深刻记载。为何仍迷恋悲哀，为何谁人都不爱，他不走不再。 听过有 Anson Low 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角落生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患者29岁，住在元朗，主要在荔枝角翻工，要到地盘监察员工的工作，工作地点有十几人要接受检疫，另外有40多名员工获发样本停，患者的屋企人和同患者一起吃饭的朋友都要接受检疫。油麻地广东道唐楼导致七人死亡的大火，危殆伤者增至八人，另外两人情况稳定。消防处同屋宇署将会展开特别巡查行动，针对60年楼龄或者以上的楼宇有没有消防隐患，目标是在年底前完成巡查2500座的旧楼。屋宇署说，涉事楼宇属于1951年落成的建筑物，需要改善消防安全，但是仍然未巡查，所以未发出消防安全指示。前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成立的基金会早前入禀要求教育局公开被除牌教师的名单。梁振英说，提供教育服务不只是为教师提供就业机会，而是为培养好下一代。在学校有哪个教师被教育局查明违规属实，被谴责或者警告，甚至是被除牌，教育局有责任给学校所有的家长知道，亦都有责任给社会知道。梁振英出席本台电视节目试点31，谈及教育问题。他又说，应该反问为什么会有青少年被激进化。他又反问一名15、16岁的少年知道多少有关反修例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会携带汽油弹上街，又是谁教他们这样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特别嘅路面报告啦。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过咗豪景花园。重复一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过咗豪景花园。反方向啦，屯门公路入去屯门喺深井呢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丁九桥面。另外较早时亚皆老街同弥敦道交界啦，曾经有

去。 作曲阿伯，填词周耀辉，监制有 Juno 加上阿伯。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麦浚龙加上谢安琪《尽处》。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细空气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做咩差人个名啫 ？Sorry， 人哋系共鸣，我哋系冠名，冠名，冠名，冠名，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听真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嘅有谁冠名电话号码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分享你嘅故事俾我哋听啦。 无论你系一个点样嘅故事，只要你有故事有歌，我哋就欢迎你嚟冠名赞助我哋。 我明点解听众话要睇 IG live， 啱啱严琼嗰个样真系一绝。 咁因为我唔错呢个样出嚟咧，我错唔到呢把声啊，你知唔知啊？ 咁啊，今日我哋特别想听一下咧，有冇一啲你可能考试嘅时候一啲经历啦。咁我哋其实网上面咧，长期都开放住骚动音乐嘅 IG、Facebook， 咁你哋系可以喺上面将你故仔分享俾我哋听。而呢一位咧，就系喺上面联络我哋嘅听众，佢嘅名字啊叫荧光舞王。呢个时候我哋请佢出嚟啦，荧光舞王。 我好有型个名啊， 舞王啊，舞王好正噶，好活跃噶，喺夜晚嘅时候特别。 系啊， 阿舞王咧呢个故事咧，其实系我哋早几个星期嘅时候讲开去嗰啲公开试啊考口试嘅时候，咁佢分享咗佢当年少少嘅片段，我就觉得佢呢个故事非常之精彩，唔想浪费咗啊！ 我哋真系叹为观止啊，无论系个题目啦，定系你现场嘅经历啊，所以即系请舞王为我哋 冠名赞助。呢一个当年考 DSE 系嘛 ？DSE 中文考试系嘛？ 系啊系啊 ，DSE 啊。 好啦，交俾你啦，讲下当年究竟发生咩事啦。 咁你其实咧，成个过程我未考开始咧，已经系好 dramatic 噶啦。咁咧，我未去之前咧，喺学校练习咧，练完咧，我已经开始喊啦，喊到上车要我 friend 咧扶我去考。 点解啊？ 因为我真系好惊，因为我练咗好耐，我惊成绩唔好，跟住老师有啲会失望咁样。 嗯。 跟住咧，我去到咧。我入到个校门咧，我已经食咗个波饼啦。 吓， 即系有人咧，系啊，有人喺放学咧喺度打篮球啦，跟住兜个波车咗埋嚟喎。 跟住嗰个真系诸事不顺咯。 系啊，跟住已经诸事不顺啦，跟住已经哇好紧张，跟住唉，跟住已经唉好惊啦，跟住上到去，跟住就见到条题目啦，见到条题目我真系呆咗，要讲下， 嗯， 就系咧。为了让香港人反思既有嘅生活方式啊。他问你下列边一项活动最值得提倡，要达成共识、哦，同班人。 哇，大佬！ 咁你有三个选择嘅， 系， 就系无手机日啦，素食日啦，同埋无私家车日。 无私家车日嘛，最尾。 系啊，无私家车日。 喺你讲之前，阿琼你拣边个？ 系你拣边个？ 无 手机 私家车咯。咁我都可以搭巴士啊嘛，而家唔系逼我一条行路啊嘛， 我都觉得系无私家车啊，因为三样嘢里面最容易做到，大家呢、這个即系， 唔系同埋我哋真系冇啊， 系即系香港人，你系唔会太影响而家嘅生活之下，你都仲可以履行到嘅一个日子咯，我觉得， 嗯哼， 系啦， 你拣咩嗰阵时？ 我嗰阵时拣咗无手机日嘅， 系， 哦系， 因为我觉得嗰啲 point 会易谂啲嘅， 系嘅，系嘅， 因为无私家车日咧。 班同學仔我諗應該冇乜共鳴啊嘛，因為個個冇試下車啊嘛。 哦，你又啱喎， 即係好難再 傾落去 啦。去大家係啊，跟住我就揀咗無手機啦。我諗、哎，大家都會覺得誒、哎、手機唔好啊，手機唔好，成日聽呢啲會。大家都會咁樣諗，跟住我一見到個 group 名，嗯，係一個肥仔嚟嘅，我心諗，嗯，一定唔可以唔食肉。 你目測佢應該都食唔少。 你呢個好偏見喎、 啊。但係喺一個考場裏面你係需要咁樣留意你嘅、 啊。你會推測你嘅對手嘅立場啊嘛。 啱嘅，啱嘅。 係啊，我仲要我係第二個，我係第二個揀立場嘅。 咁、那個肥仔係第一個。 係、肥仔係第四個。 OK， 係 OK， 係。 咁我第一個同學都揀無手機啊，跟住我心諗唔發達啦，我一定係大多數嗰邊啊。跟住開始素食日，跟住去到肥仔嗰度，佢竟然揀素食日喎、啊，哇！真係wow到我真係。跟住咧，到最後嗰個同學都係揀素食日喎、啊，跟住我變咗做小眾咯。 我三打二啊，即係變咗。 係啊，所以就係你要轉立場咯。 我唔會轉噶，我係絕對唔會轉的。我咧，我一定要食肉噶。 呢條題目要共， 你會嚟要共識喎、 啊。唔係，我嘅共識咪就係大家都唔會揀無私家車咯。 哦，係喎、啊，哇，好叻喎，係喎、啊。 可以咁樣玩嘅咩？依家 相傳係可以嘅，但係唔可以咁夾硬嘅，因為你都要討論一下無私家車噶嘛。 哦，係係係，哇，但叻啊呢、這個。 跟住唔知點解阿肥仔好似睇我唔順眼咁啦，跟住咁啱咧，同我睇嗰個立場嗰、那個。那個同學仔咧，佢又唔點講嘢噶，跟住就變咗我一個人打三個啦。阿肥仔咧，仲要真係好針對我咁樣，好似我唔中意我咁，我唔知我得罪咗佢啲咩啦。跟住佢直頭點名嘅，其實老師就鼓勵我哋就唔好點人哋名嘅、你講完之後，你咪有人哋邊個想講咪講咯，你唔好點人哋個名噶嘛，係咪？你做乜針對人哋啫？ 系咯， 跟住佢系咁针对我。喂，二号同学，你点睇啫？我觉得咁样喎，咁样。 哇！ 跟住佢系成个，即系可能十几分钟，佢都系佢每一次讲完嘢就问二号同学点睇，即系问我点睇。 吓，你有冇错啊？你 每一次都要答，我梗系有啦。嗱，我发出咗好多个单音嘅，其实心入边。 我想讲喺我而家嘅解读，个肥仔一定中意你， 你 一见钟情啊！ 我食肉啫，我食啲肉肥啊，大佬。 咁最后点收科啊？佢又不断针对你，你嘅同伴又唔帮你，又三打一咁样。 跟住佢就话：你知唔知无手机有好大影响啊？我哋个经济会受损好大噶，咁样。跟住我话：咁咪啱咯，受损大啊嘛，咁咪深刻咯，意义咪大咯，咁咪啱咯。啱曬， 對着幹， 或者你都有種本撇大家攬炒嘅心態喺當中，我 覺得你影響大啊，意義先大啊。 係， 如果唔係嘅話，你唔食少嘅肉，你可以食菜啊嘛，你食菜你會飽啊。 係， 佢話佢唔會， 佢話唔會，我唔知啊，我諗佢應該唔係食齋嘅。跟住最後就話，所以我覺得咧咁樣係，我覺得無手機係好啲。跟住最後啊，肥仔就打輸咗咯。 啊，即係 咁好咯，咁。系啊，佢轉咗做無手機日咯，最後係。 哦，仲唔係冧你啊？ 係咯，佢就特登同你揀唔同嘅立場，就為咗可以向你靠攏啊！真係。 係啊。 冇啊，跟住完咗之後，跟住佢就退咗，咁樣走咗咯。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即係發生咗啲咁多戲劇性嘅故事啦，你口語攞咩 grade 啊？ 唔成成。 點啊？ 咳佢先啦，攞出嚟晒命喎呢啲人， 咁鬼出色。你讲俾你解释。 我觉得好啦，而家咁样啦，我都觉得肥仔特登帮我攞唔定定嘅，多谢佢，多谢肥仔。即系我真系觉得佢好似鬼上身咁样，系咁问我嘢，我都唔知佢做乜。 俾晒机会你讲啊， 系。 系啊，咁我咪俾下机会我隔篱个女同学讲咯，跟住佢又好似鬼上身咁，佢又唔讲。 拣呢一只歌系谂住俾边个？就系俾阿肥仔啊。 肥仔啊。 系拣咩歌俾佢啊？ 我揀咗杨千嬅同梁浩文嘅滚， 人哋帮你帮到咁嘅，你咁样对人哋， 冇啦， 你都拣首祝福你，再每一 啲好燥底啊嘛，咁我又要发出呢个单音，咁滚咪单音咯，滚， 系系你啊， 滚啊， 希望你人生以后都系遇到靓仔啦，好唔 好？好，多谢你， 拜拜， 拜拜。 你控诉我，接吻接上瘾，问问外遇。令你很痛恨，你合醋合上瘾，胆敢去讽刺我，不愧是女人。 平时和人如何寻开心，捏着浴巾去拥抱别人， 苦苦的哑忍，离开你没要紧。 你作个证据，再对我加分。 和他搞公司，是你坑我吧？ 我放弃奋斗，你自安心。 跟他几点钟，方有着快感。 堂堂男人，别太过分。 如何前瘫，我当顾问。 何必于一起没半点信任， 三天不见了谈何被信任， 谁就谁 你作对 你喝醉， 请不必屈我喝醉， 梳化都给你个罪， 当因你伤 谁就谁 你说对 你撤退， 跟他好一对爱侣，我走开你没负累， 请你滚滚出去， 你爱滚不配做人爬出去， 为上心 我有信心，不怕喊泪， 寒心去 与是 谁？你去 认罪， 然后看死你落泪。从未了解你， 我偏太重宠你， 我也太重你， 你当我已死。 别日夜再妒忌， 也得你。 我也有吻过你， 是为着好奇。 天都知你与我，谁人有理？ 天天想你， 才叫你妒忌。 彼此躲避， 自卑的你，日嘈夜嘈，调情亦无味。 终于嘲笑我，我爱你不起。 谁就谁， 你作对， 你喝醉， 请不必屈我喝醉， 梳化都给你个罪， 全都因你伤。 谁就谁， 你说对， 你撤退， 跟他好一对爱侣，我走开你没负累。 请你滚滚出去， 你爱滚不配做人，爬出去， 为上心赶不退， 我有信心不怕喊泪， 寒心去会是谁？你去。 认罪， 然后看死你落泪。 和人爱吧，苦吧，吻吧，叫吧，去吧，舞吧，还是算吧？ 酸吧，苦吧，哭吧，饮吧，痛吧，癫吧，变咗死吧。 早已输了，不怕，不怕，不怕，不怕，随便对他笑我，如何笑家？就吧。 就睡， 你说对， 你撤退， 跟他好一对爱侣，我走开你没负累。 请你滚滚出去， 你爱滚不配做人，爬出去， 为上心赶不退， 我有信心不怕喊泪，寒心去会是谁？ 你去 认罪， 然后看死你落泪。再见， 不见谁又有空再受罪？ 再见。 犯句无谓问伤我未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多谢荧光舞王在 DSE 考试当中遇上这一位提倡素食的肥仔的故事 都是那句我真的觉得他应该对你有意思 是啊帮你帮到尽帮你老五星星、啊、大佬这样跟着呢一位听众都是、啊、听到我们题目之后呢在 IG 度 inbox 我们的 是啊都是讲考试的当年请他出来的 Connie 一位 Connie 嗨你发生什么事啊当年 其实呢是咁嘅，咁嗰陣咧考中文 O 啊嘛，咁有兩部分啦，一部分係個人點講啦，咁樣咧我個題目咧，我就係望咧就望住呢個今年夏天嘅，咁我一開始咧就諗咧呢四個字好簡單啦，好正啦，因為我仲覺得啊夏天好多嘢講啦，因為我唔知點解咧，我將佢諗翻上去前面嗰個夏天嘅， 係即係發生咗啲咩啊嘛，係 係啦，發生咗啲咩咁樣咯。系啦，咁而咁啱，因为嗰个夏天即系啱啱过嗰个夏天， 我明啦， 你明唔明啊？ 呢条题目其实问嘅系 future tense， 即系未来嘅时间，因为未到夏天啊嘛嗰阵时。 但系佢就谂起自己啱啱过咗去嘅夏天发生咗啲咩事，应该系咪四月零嗰阵时？ 三四月咯， 系啦系啦，即系类似嗰个时间啦。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连住嘅夏天其实就系 上一個咁樣咯。咁因為我又咁啱嗰個夏天，我又覺得啊，發生咗啲好開心嘅事啊，我又好似出咗國，可以去再玩咁樣，跟住就覺得哇，好似好豐富，好多內容我可以分享啦，又可以即係 reflect 咁樣啦。啊，咁點知原來係咁 future 聽歌？ 你幾時發現啊？ 我係好似係離開個考場之後發現咯，即係因為可以即係個人點講，之後仲要考小組討論噶嘛。 係啊， 小組討論嗰陣都未發覺呢件事嘅，未察覺呢件事，仲好正常咁樣去討論啦。咁點知一離開嗰個學校之後就即刻，點解好似今年夏天好似怪怪地嘅咁？究竟而家係即係咩時間啊？咁樣之後就崩潰啦，即刻。 我諗係你行出去考場，首先你已經過曬嗰啲壓力啦。第二就你見到個天色，你 feel 到嗰個氣候啊。 未到夏天， 係咯，未到啊！今年夏天未到啊！ 系啊，即系原本呢条题目考咧系要讲将来发生嘅事情， 系啊， 但系 Connie 咧就全部嘅故事都系讲过去发生嘅事情， 系啊， 呢啲、就是。 嗰年夏天有咩咁精彩，搞到你咁想分享咧？请问 我哋俾个机会你分享一下，我想问你嗰年夏天做咗啲乜嘢？ 唔系，我觉得因为嗰个夏天我系参加咗即系个去。即係去國外嘅活動去咗，我記得嗰陣好似去比利時，去比利時參加咗個女童軍嘅大露營咁樣咯。 哦，就真係 你嗰個名好霸氣啊！大露營 係嘅，因為嗰陣係即係嗰陣幾千人啦，跟住我哋好似十日嘅，即係喺嗰個營地嗰度十日咁樣，跟住就有啲B營裏邊嘅活動啊，你會識到其他國家嘅人啊，跟住之後有時又會出去個營地外邊，即係去嗰啲市鎮嗰度有啲活動咁樣咯。跟住嗰陣又真係鬼仔咁樣啦，跟住我就覺得哇，又好～好新奇啊！呢個體驗咁樣，跟住好開心，係啦，因為你見咁鬼仔共度咗十日咁樣啦，放 生嘅， 都好長。跟住我就覺得係啦，一定要講呢件故事咁。跟住我就喺嗰個個人點講嗰度講咗，所以當然唔記得有冇提鬼仔呢件事啦。係，總之就覺得呢個經驗好難忘啊！咁我就。 但是 真的有做不定讲 不好意思好抱歉都想勾引你勾起你的 你想勾引他的什么 勾起你的心情 想勾引我的什 么我想问你最后口语攞什么 grade 啊 我唔知係好彩定係可能我真係覺得喺嗰個小組討論裏面我又表現得唔錯啦我結果係應該係合格嘅好似係D 系咪合格？即系一定系唔好噶一个成绩，我想象得更加差。 D 系合格 ，D 破多啊嘛， 系啊， 系啊，系啊， 系合格 ，E 就合格噶啦嘛，我哋嗰年代 系啊， 应该系啊， 哇， 系啊，因为我考完之后我系崩溃，我觉得哇死啦，一定唔合格啦， 即系离题啊嘛， 系啊，你成条题目同人哋嗰问嗰度唔关事。 我想我中了两只字我不知道即是勉强我讲了夏天即起码我没讲第一些季节这样。 我觉得讲今年冬天的话即是讲着晒棉粒去打雪仗那些他都要给我一半分因为话晒我都中了今年。哇但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啊虽然听我真的很奇怪但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嗯 我觉得真的死里逃生是啊。 是啊因为你其實錯都係離曬大譜噶嘛， 執翻身彩啊！係 啊，恭喜曬啊！咁 你揀一隻咩歌嚟呼應你呢個去年夏天嘅故仔咧？咁樣， 因為啱啱咧就呢個暴露年齡嘅時候啦，就係啱啱十年前嘅呢件事發生，咁所以咧我就想揀呢個給十年後的我， 嗯， 係啦， 你計翻條數係啱噶， 應該係啱嘅， 係啊，你要啱翻啲時間啦， 係啊， 呢個給十年後的我。是啦你不是同緊嗰陣時個你講喎是同緊之後十年嗰個你講喎。 是啊你記得呢個都係 future tense 嚟㗎。 是啊。 我可能揀錯我咪應該唔緊要啦。 都得嘅。 都 OK 嘅係啦都得嘅。係啦。 收到嘅。咁有咩嘢想同十年後嘅自己講啊 希望唔好再犯返應該二十年前嘅錯啦。我諗做人即係小心啲啦。 嗯。 系啦，以后唔好再犯嘅，应该唔使再考。 都死你逃生到啊！廿年前，系啊， 好运嚟嘅，系啦。 好啊，多谢你 ，Connie。 好，唔好客气。 多谢你分享，拜 拜。 拜拜。窗和缘分已出现，成就也还算得。